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07集，冥冥之中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影卫们来捎小四子的话，告诉他俩不用担心，天尊已经哄好了，这会儿大家都在太白居吃饭呢，让他俩也去。展昭和白玉堂松了口气， 关键时刻还是小四子好使啊，平时真没白疼他。 两人出了白府，奔太白居。太白居的三楼大雅间里已经坐满了人，殷兰慈和陆雪儿请客，大家一起吃饭。展昭和白玉堂开门进去，就见那个闹腾啊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不知不觉原来开封府已经那么多人了呀。小四子站在凳子上对他俩招手，手边空着两个位子，就在天尊和殷侯旁边。白玉堂硬着头皮过去，展昭躲他身后，想看个情况再说，不过天尊似乎心情大好，正喝酒呢。白玉堂坐到他身边给他倒酒，天尊瞄了他一眼，继续喝酒。五爷松了口气，啊，看来真没生气。展昭也坐下给自家外公倒酒，顺便满桌子找，就见吴一货就在对面坐着喝酒，而身后一小桌都是女人。这帮子大美人跟欧阳龙乔广他们喝酒划拳，比这边这桌热闹多了。展昭坐下后，公孙戳了戳他， 严伟和那几个左头派的高手都招了，皇上刚才下旨了，说左头派一干人等罪无可恕，斩立决。 已经宰了？ 白玉堂也感慨，严伟也算叱咤武林多年，这死的还真是轻如鸿毛，不过他也是罪有应得，可能报应来的还迟了。 不过谢逸婷他们都是林淼杀的。 公孙说着瞄了一眼对面的吴一货， 金家的案子还没了，林淼似乎有意不让金家兄妹杀人，所有杀人的事情都是他出手，考虑到金家兄妹的情况，大概不用承受什么牢狱之灾，轻罚就可以了，可林淼却要被捉拿归案。 林淼已经病重，活不过半年了， 所以包相并没有下令说立刻去抓人，毕竟谢逸婷他们当年也没干好事，包大人大概也是给小霍叔一些时间去解决当年的恩怨。另外左头派共出了很多人，刚才衙役都去抓人了，岳长风也被抓了，不过还是疯疯癫癫的，估计好不了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也对，被吴一货的内力袭击过，短时间之内铁定是好不了的。不过众人其实也清楚，这里这么多高手，要抓住林淼很容易，更何况林淼本来就命不久矣，可林淼就算死也不会瞑目吧，而他对吴一货的怨恨也会延续下去，总觉这样结束很不完满。另外吴一货打金镯本来是为了引出严伟，可事实证明他抓到严伟根本不用金镯子，于是当年林二埋藏的宝藏究竟在哪儿呢？疑问重重，需要解答。 对了，林霄他爹的事情 啊，刚才大人已经审过了，而且殷侯看了严伟一眼之后，严伟好像是被吓坏了，什么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，当年那个棺材里的黑衣人原来就是严伟。 是严伟？ 不错，原来严伟当年虽然逃脱了二位伯母的追捕，但是也受了相当重的内伤，他躲藏不慎，被当年三头金徒二当家给抓住了。三头金徒当年觊觎林二留下的宝藏，因此将找到的画卷和一些当年属于林大林二的遗物都搜集到了一起，藏在船上。而三头金徒同样也知道严伟贪财，料他多年行窃，应该有不少的金银财宝，因此将他连同几幅画卷以及林大遗物一起钉在了棺材里，准备回去仔细审问。可谁知这么巧，林霄他爹林子问和沈燕误打误撞闯上了贼船， 发现了假金子，还开棺放出了走火入魔的严伟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难怪说严伟当时形同僵尸。 那那些假金子是用来干嘛的？ 这是三头金陀一贯的做法，他延续到了左头派。他们喜欢勒索金铺，因为金铺金子多，而方法就是先运送假金子到金铺，然后让金铺用自己的真金子打造成更大的成品还回来。神不知鬼不觉，金库有苦也说不出，这跟勒索金家是一个法子。 这帮人真是可恶。 严伟逃出来以后，知道三头金陀一定会追杀他，当时他就已经有了吞下三头金陀并且找到林二所藏金子的打算，于是将画卷给了完全不相干的林子问和沈燕，利用他们藏画，又在他们背上纹了身，是留个记号，以免将来找不到两人。另外他还暗中来盯着两人，蛇头毒针就是他们从三头金陀那里带出来的。严伟养好了伤之后，先挑拨三头金陀三个当家之间的内斗，制造事端，直至导致三头分裂，最后再杀了左头派的当家取而代之，然后吞并了他们两头，三头金陀变成了左头派，在严伟的控制下更加的小心谨慎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事情到了这里脉络大概就清楚了。 严伟其实本来并没有想要杀林子问和沈燕的打算，毕竟他们只是被他利用保存两幅画，而且这两个少年对他也算是有救命之恩的。只不过事情就是那么巧，林子问是林家后人，大概是林大侄子他们那一脉的，有林家祖传的画技，他一看那幅画就想到了自家祖上传下来的那些关于林二宝藏的事情，因此忧心忡忡。 难怪了， 林子问本来进开封府赶考，可无意之中发现了太学中竟然有谢逸亭、刘正之流，他们就是左头派的。他怕引火烧身，而且林子问当年有个误会，他误以为严伟也是林家的后人，因为林家人的身份敏感，就算入世了估计也不会有好前途，一旦身份拆穿麻烦不断，于是他索性不考了，回家做他的小画师。林子问其实还是很想摆脱林家后人的身份，他家世代都出才子，不考学光耀门楣太可惜了，因此他将家谱对林萧隐瞒，让他专心读书以后考太学，所以林萧对此事是一无所知的。 那林子问为什么招来了灭门之祸呢？ 林子问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林家的命案，他写信给沈燕打听消息，但沈燕只跟他说让他别管闲事了，免得招灾引祸。 众人都无奈，沈燕的确是个胆小怕事、明哲保身的人。 林子问是个仔细的人，他到处调查之后发现，其实像金家一样遭遇的人家还不止一家，因此十分愤怒。他决定，就算作恶的是林家后人，也要揭穿他，将事情曝光。林萧小的时候，雨夜听到他爹娘争吵，就是因为林子问写的状纸被林夫人看见了。林夫人看完状纸之后知道这种事情一旦被揭发，那结果不可预料，于是就劝他相公，可林子问觉得当年没告发就是有愧于心，因此一定要去开封府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林萧当年太小，听到两人的争吵只知道他爹提到要去开封府问清楚什么事，然后就死了。 那杀林子问呢？是严伟。 严伟当年是去林子问那里拿那幅画的，正巧碰上夫妻俩争吵。 这么巧。 展昭皱眉，白玉堂也无奈。 严伟这辈子都小心谨慎，怎么可能留着林子问在世上，因此将他们夫妻俩杀了，拿走了画。严伟被斩首之后，林家的血案也算是破了，林萧回去跟林夫子继续念书了。不过这么说来， 这不是林萧正巧来了，他功夫不错，人又聪明，保护了林夫子，老夫子可能也已经被暗算了。 果然冥冥之中自有注定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